像都是你，你的坏，你的正义，你的淘气，想偷偷送给你一份神秘爱情，里面装的都是你，每一天每一刻多年都是你，你的模样，你的脾气，你的帅气，你是年少的喜欢，这句道想的是你，你的坏，你的正义，你的淘气，想偷偷送给你一份神秘爱情，里面装的都是你，每一天每一刻多年都是你，你的模样，你的脾气，你的帅气，你是年少